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792集，危机解除。随着着火蜡一声喊，人群就有些骚乱。月楼此时戏台上一片混乱，台子塌了，地上还在燃烧的蓝色火焰被落下来的布盖住了大半，有些熄灭了，但是布匹的一部分却是被火点着了。一阵风过，带着火苗的碎布屑飞了起来，落到了看台附近。本来随着碎布被烧成灰烬，火焰也会同时熄灭，只是地上此时到处都是火油。轰一声，火焰随着火油迅速蔓延了开来。 糟了，下面要轰天雷。 展昭一惊，殷侯和林业火等人都是一愣，可此时人群已经一片大乱。火势蔓延的速度惊吓到了看客，尖叫声此起彼伏，恐慌的情绪在蔓延中，眼看着下一刻这些无辜的看客就要惊恐逃窜。这里看台甚高，一旦乱起来，挤压冲撞踩踏在所难免，也许还会有人摔下去，或者被蔓延的大火烧到。展昭脑袋嗡嗡直响，这要死多少人。白玉堂也预感到要出大事，但是火势已经起来，非轻易可以阻挡。就在两人紧张之际，却见火焰瞬间熄灭了，连慌乱的人群也呆住了，看着四周围，似乎有些不敢相信，又或者是一下子就懵了，本该发生的骚乱也因为震惊停了下来。白玉堂皱眉看着四周围的火焰和火油都冻上了，最诡异的是连火焰都冻上了，冰保持着火焰还在燃烧时的形状。白玉堂和展昭包括林业火都看向天尊，是他的内力没错。 赶紧让人撤离， 殷侯提醒展昭，展昭明白过来，赶忙让看戏的人有序地撤离。众人见展昭在这儿，倒是还真的没乱，有序地走向出口。展昭放了个联络用的响箭，很快就由皇城军来维持秩序，带兵来的是邹良，林业火跑去跟他一起疏散人群，展昭和白玉堂则是来到了看台的后方。影卫们小心翼翼地凿开石砖，就见里边藏了不少的轰天雷，一旦引爆，那绝对能把整个月楼都炸飞到天上去。幸好此时的轰天雷都冻成冰渣渣了，不过数量之多还是叫人心惊。展昭暗暗庆幸，除了庆幸这些轰天雷没炸，更庆幸天尊没有失控，不然这种级别的内力恐怕他外公要拼上一条命才能阻止他，结果必然同归于尽。如果真是那样，今晚他和白玉堂估计就要眼泪流成河了。万幸万幸。另外展昭也有些阻止不了自己胡思乱想， 刚才玉堂实际是想怎样阻止天尊呢？如果说玉堂小时候就跟小四子那么大那会儿是搂住天尊说一句我保护你，然后摸摸头什么的，难道刚才那耗子也想那么干？ 展昭根本无法阻止自己去想象那个画面，越想越离奇，觉得应该冷静一下，于是站着拍脑门。白玉堂回过头，就看到展昭和娇娇并排站着，两人都低着头，伸手拍着脑门，动作那叫一个统一。五爷也是哭笑不得，那猫指不定在想什么了。人群很快疏散之后，影卫们抬来了那假冒的陈月海，还有两个戏子明觉儿、林基儿，本来准备上台的，但是也被活捉。除了林基儿之外，其余三人都是抽搐状躺在地上，根本叫不醒。这时天尊抱着小四子，殷侯带着小梁子也下来了，包岩抓住庞玉问东问西，陆林二和林月一跟着林业火帮邹梁去了。看台上已经没有看客，只有几个侍卫在收拾残局。天尊一眼瞅见躺在地上的陈月海，没吱声，看了殷侯一眼，殷侯貌似是有点尴尬，搔了搔下巴，仰着脸望天。展昭和白玉堂都下意识地去看天尊， 天尊的情况和平时似乎没什么大的不同，抱着小四子的样子还是跟抱着个小熊似的，看人的眼神也和之前的没差，头发也是白的。展超瞧了白玉堂一眼， 天尊以前是这样。 白玉堂还是能感觉出一点点细微的不同，不过也没什么不好，整体来说天尊还是很放松的感觉，眼里没有不快。紫影在陈月海的脸上摸索了一阵，果然摸到了易容的人皮面具，撤了下来。面具下的脸和陈月海相差甚远，是个看着四十多岁的男人，皮肤略黑，脸上长了很多斑，小胡子，双眼距离有些开。天尊看了一眼就一挑眉，瞧殷侯，殷侯也皱眉，自言自语：“ 怎么可能？ 我之前就说见鬼了吧？” 天尊抬手，似乎是对着不远处灵机儿的脸扇了下风，灵机儿脸上的面具瞬间飞了下来，在面具下边的是一张干枯老朽的老婆子脸。 哎，果然是。 殷侯也皱眉，似乎很惊讶。影卫们分别扯下了另外两个戏子的面具，这两人看着也不小了，众人一头雾水，殷侯和天尊的表现似乎是旧相识。灵机二看了看瘫在地上抽搐的三人，转脸看了殷侯和天尊一眼，又看了看正被侍卫们抬走的大批轰天雷，眼中闪过一丝遗憾的表情。展昭看得挺来气，这帮人拿人命当什么？ 什么人？ 应该是已经死了的人， 绝对应该死了的人。 可惜功亏一篑。 林基二冷笑了一声，望向天尊。展昭和白玉堂同时看了林基二一眼，就听他怪笑了两声。 看来你跟妖王感情也不是多深。 林基尔身子刚出口，身体就震了一下，双目忽然圆睁到像是要爆出来一般，呼吸急促，神情痛苦，与地上挣扎中的假陈月海情况差不多，或者说更加糟糕。展昭看了看白玉堂， 天尊也会魔王之眼的吗？ 不清楚，可是魔王之眼不是只有阴侯会的吗？ 那老鬼只是单纯用内力在碾压而已。 展昭和白玉堂默默点了点头，天尊本来就内力高得惊人，再加上银妖王存在他体内的内力，的确可以轻易用内力让一个人变疯。天尊收回内力，林吉尔才喘过气来，趴在地上浑身颤抖。 这么多年一点长进都没有。 天尊自言自语，阴侯也解除了假陈月海的魔王之眼。但是陈月海他们三人此时已经形同废人，内力透支，根本无力反抗。影卫们将人绑了，带回去关押，等他们缓一缓再审。之后众人都回到了开封府，公孙和赵普也回来了。包大人听说月楼差点出大乱子，忧心忡忡地从龙图阁赶了回来。到了开封府，众人先休整一下，展昭和白玉堂担惊受怕了好一会儿，肚子也饿，先跑去厨房吃碗面。正吃面呢，小四子晃晃悠悠进来了，跟厨房的丫鬟们要点心吃。展昭瞅了个空，拉过小四子，边吃面边问他： 小四子，你不是说我今天走财运吗？ 嗯呢。 钱呢？你早上还说我今天能拿着脸盆接银子，现在天都黑了，我什么都没接着啊。 小四子爬到凳子上啃一个烧麦，展昭眯起眼睛戳了戳小四子的腮帮子， 是不是不准呢？ 白玉堂和小梁子都好奇地看小四子，心说小神仙还有不准的时候。小四子眨眨眼继续啃烧麦，腮帮子鼓鼓地回答了展昭一句： 不着急，今天还没过完呢。 不是吧，今天一天折腾的还不够啊，白天打冰雾，晚上拆轰天雷，这会儿都快半夜了，该不会还有事儿吧？ 正吃宵夜，外头折影跑了过来，指了指前边，那意思过去一趟吧。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说有事儿就有事儿。众人来到了前院，就见这边也吃宵夜呢，有着御膳房印戳的食盒放了满桌，院子里也有不少人，而从皇宫送吃的过来开封府的不是别人，正是赵祯。 皇上，这个时候出宫太冒险了。 包大人在一旁略忧心，南宫季也点头，他虽然陪着来，一路心都在嗓子眼儿，但是赵祯就是不听，似乎有什么急事要问。赵祯笑了笑，示意无妨，边喝茶边看不远处的殷侯天尊。白玉堂也是在看天尊，发现他就坐着喝茶，和殷侯不知道聊着什么，偶然拌两句嘴，一切正常。白玉堂松了口气，却见天尊抬头看了他一眼，两相对视，天尊突然坏笑，眯着眼睛瞧他，蔓延促狭。 果然性格恶劣是改不掉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